我们就一同齐声来念。一二三，耶和华要小谕哈西克西，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西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装病，你们使人又找一桩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光环吗？因此主自己要引发那个兆头，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给他的名字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他晓得妻子生子的时候，他必吃有女童的命，因为他的孩子还不晓得父亲的生子是真。你所征服的哪个王之地必是先妻，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到你的百姓，并你的仆家，自从以巴年离开犹大以来，必痛苦且有日子。但那受过痛苦的，并不再见犹大。从前神使西班牙人犹大六十，过后却使他远海的路要在国外，外邦人的迦南地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见了大光，就在使恩之地等叫他们。于是结果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获的欢喜，像人分乳奶牛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担重恶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已经戒断，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便是在论他之间所穿戴的盔甲，被马捆在雪中的衣服，丢弃在为火烧的烧着火柴。因有一孩子为我们而生，又有一子为我们，政权必站在他的孝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察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增加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持守，坚定稳固，从近到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的事。感谢神，愿神祝福主他话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把时间交给牧师。 首先，我们也是为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哈。那我们看见元哥啊，很高兴回到我们当中哈，能够不需要开刀，哈哈，然后求主保守哈，这个复原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也继续为陈妈妈来祷告哈，她的这个 shingles 就是带状疱疹哈，也是慢慢在康复当中。我们希望在圣诞节的时候 ，Grandma Chan can come with us again 哈。那我们当然也继续为在台湾的钟老师祷告哈。那之前这个髋关节的那个骨头的疼痛啊，也一直很犹豫要开刀还是不开刀，求主来纪念他啊。前两天就是我们 Tina 的婆婆啊，就是 Dewey 的母亲啊。九十几岁哈，过世啊，九十三岁，在 Kansas City 啊过世啊，我们也特别求主来安慰Tina 还有杜仪这个家庭，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是的，我们一开始还是先为弟兄姊妹我们的肢体来祷告啊，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是一家人啊。求主纪念元哥元弟兄的康复啊，我们实在是希望能够尽可能不需要开刀就能够解决这个 balance 的问题啊。相信主你有最好的 solution 啊，来为元哥来开路。也纪念在台湾的钟老师，他现在也在犹豫是不是要开刀啊，真的求主你来帮助他们啊，做一个智慧的决定啊。那林老师也非常的担忧，左右为难啊，因为有不同的意见。主求你亲自来启示他们，向他们显明主你的心意， 也保守钱妈妈能够尽快的复原啊，也纪念啊这个缇娜的婆婆杜伊的啊母亲啊前几天过世，回到主那里去啊，高龄93岁，是一个敬虔的啊基督徒的姐妹带领这个家庭，也求主你来安慰所有的家属啊，也让这样子信仰的传承在杜伊的整个家族当中啊，他的兄弟姐妹当中能够来传承下去。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啊，这个礼拜是我们所谓代降节的第二周啊，就是 the second week of the Christmas season 哈 啊第一周啊，上礼拜我们谈到了以赛亚书第六章啊，提到了以赛亚先知看见的异象啊，那这个礼拜我们看到又一个异象啊，所以我们主题叫做你看见了吗啊 ？What do you see 啊？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什么？在这个 Christmas season， 我们通常在这个月，你看见什么？你注意到什么？我们看见 shopping 啊，大家去百货公司 shopping 买礼物送人，或是买自己喜欢的。让我们看见这些圣诞树，我们看见圣诞老公公，看到许多的礼品啊，看到许多的圣诞灯饰啊。还有呢，我们看见什么？你想要去看什么？啊，各个教会有圣诞的晚会啊。我记得刚来美国啊，前几年的时候，到圣诞节，我不是只有参加我们自己教会的晚会，我都会巡回到不同的大的美国教会去。啊，如果有需要，可以帮忙哈。OK， 好。我会到不同的教会去，前两天我也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参加晚会。那有的晚会圣诞的聚会是百老汇式的，哇，那个非常的哇，一两百人在台上哈，有各样的表演啊。然后每年去参加一年、两年、三年啊，参加到最后觉得说啊，好像都差不多啊，看多了也就是如此，有许多的热闹啊。还有呢，大家喜欢去圣诞的 party 啊。去吃一餐啊，或是去跳舞啊，或是去狂欢，常常我们看见的都是这些啊。那前两天我也去那个 Green Valley 的这个 Main Street 这个老街啊，去逛了一下啊，发现除了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啊，一个小小的角落有一个耶稣的马槽啊，就是 Nativity 啊，耶稣降生的，其他整条马路。你看不见跟耶稣有关的讯息，你有看见圣诞老公公，你看见圣诞树啊，看见许多人在喝酒啊，因为这个沿途上都是酒吧啊，大家喝酒啊，在这边狂欢。可是你越来越看不见耶稣在当中啊。那在美国似乎也越来越失去了这个圣诞节的一个中心，就是来看见这位以马内力的主啊，更不要说圣诞 party 啊。两个礼拜前12月2号在加州这个大型的枪击案，就是发生在他们的圣诞 party 当中啊。他们这个当地的这卫生局借用了这个一个活动中心办 party 啊，结果没想到发生他们自己的员工进来开枪啊，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伤亡啊。所以我们在想啊，这个圣诞节实在是不平安啊！我在想，教会每次在这边时候聚集有很多人啊。前两天我还参加一个很大型的教会的聚会，我在想说，哎，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要检查一下，哈哈啊，我们有没有带枪械、带一些武器进去啊？常常我们都忽略掉啊，原来这个平安是这么样的一个需要啊。我们只看见这些外在的。这些礼品，这些灯光，没想到我们最需要的是那个最深处的一个平安啊。回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是在主前700多年前啊，那时候以色列已经分成南国跟北国，北国10个支派叫做以色列，南国2个支派叫做犹大国，他们也面临很大的一个威胁啊。这个南国当时的王叫做亚哈斯王。他面对什么样的威胁呢？有另外两个王啊，如果各位往前面去看第七章的前半段，提到了亚兰国的国王，还有北国以色列的王，这两个王要来攻击他们啊。我们想到美国今天的景况也是一样啊， 许多恐怖主义要来攻击美国本土啊，所以这个亚哈斯王在这个非常的一个压力当中，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来寻求神，还是寻求人的帮助？他后来做了怎样的选择？他后来去选择依靠一个外族外邦人，叫做亚述。后来这亚述成为亚述帝国，就是今天的一个叙利亚啊。所以才2000年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火药库。他选择依靠一个外族外邦人，甚至模仿这外族外邦人向外邦神来献祭啊。因此，神差遣先知以赛亚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你来向神求一个兆头，就是一个 sign， 来寻求神的心意。你是要依靠神呢，还是要来依靠人？那结果这亚哈斯怎么回应啊？第十二节他说：“我不求，我不想试探耶和华神。”是这个原因吗？他为什么不求？他不求的原因是他已经决定说 OK， 我要来依靠军事，我要来依靠武力，而不是依靠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掌管天地的主，拥有最大的权柄的神。这位王已经选择了他要依靠地上的君王，一个外族敬拜外邦鬼神的人。因此神对这事情非常的愤怒，他就指示以赛亚说：“你告诉这个亚哈斯王，我自己要给你们一个 sign， 你不求，但是我要让你知道神的作为。这个 sign 就是什么？我们最熟悉的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希伯来文 Emmanuel， 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中文，变成以马内利。必然有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就是童女怀孕生子。在这个孩子还没长大之前，你所害怕的那两个王都将败坏。的确如此，在历史上发现后来这个亚述帝国不仅灭了亚兰王，也灭了这个北国的以色列。这个犹大国想要依靠的亚述帝国后来成为他们最大的一个仇敌。依靠人，当你依靠人的时候，你以为他是你的朋友，可能之后成为你的仇敌。好像今日美国协助了一些所谓的反抗军，最后成为美国自己的仇敌，他们拥有了美国的武器。所以好像这1700年前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今日一样，当时亚哈斯王并没有看见一个童女就是一个未婚的处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应验？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也使用了这段经文这句话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是带来真正的拯救，给犹大国的拯救，也是给外邦的一个拯救。你看见了吗？这位从天而来的神借着这位圣子耶稣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圣诞节所真正要看见的。我们再来仔细的来看一下，如何来看见，如何来明白神的心意。也许你也在像亚哈斯这个情况，你有一些重大的决定要做：我要不要开刀？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我要不要换一个地区？我有许多重大的决定要做。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出于神的心意？这个 sign 上要给你看见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这样说到哈，英文有中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中文好吗？预备来。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亚哈斯不求，那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求，要如何求，如何知道？ 当然有许多的方法，我们会告诉你说，啊，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熟悉神的话语，你在祷告当中来默想来寻求，或是也许神会给我们一些环境上的印证。但这边特别提到了一点，如何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他说如果任何人他想要 obey， 想要实行神的心意，他必要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除非一开始你的动机是，哦，我愿意顺服神告诉我的命令，要不然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心意。就好像这亚哈斯他已经立定了他的心意，说不，我要依靠外族，我要依靠军事，不依靠神，所以他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所以你要求要带着怎样的一个动机来寻求？ If anyone's will is to do God's will, he will know。 所以神的心意是很难明白的吗？如果你立定心志，你愿意来寻求，愿意来顺服。我们看见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的养父约瑟给我们树立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他们愿意顺服。玛利亚愿意以她一个童女的身份怀孕，约瑟愿意迎娶他的未婚妻，已经怀孕的未婚妻，啊，在别人都不知道的时候，这个过程只有玛利亚跟约瑟知道，天使指示他们，但是身旁的人都不知道玛利亚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照当时的习俗，这是犯了奸淫，因为你婚前就跟别的男人有了孩子，玛利亚可能会被石头打死。那约瑟受了很大的羞辱，我的未婚妻还没嫁进门就已经有了身孕，而且孩子不是我亲生的。这对父母做了最大的一个决定，他们选择信靠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所以他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因为他们愿意来遵行。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啊，它名字很简单，就是 All In， 薄薄的一本书，100多页，我还没有看完啊。它主要讲了什么意思呢？啊，只是沟通一个观念啊。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You are one decision away from a totally different life。 为什么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过得这样子的好像很平凡，没有突破啊，困境只是一个 point 的，什么 point 呢？啊，这个作者这么说哈， 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then Jesus is not Lord at all。 用中文怎么说？如果基督不在你所有的事情上做你的主，那基督根本就不是你的主。我们今天在这边纪念Christmas 啊，主的降生啊，我们常常把这个主这个字摆在口头上，你真的是尊他为主吗？你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当你做决定的时候，真的是尊他为主，尊他为大吗？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免费的，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的。 Gospel costs nothing but it demands everything。 No one has ever sacrificed anything for God。 前两天我跟一个从北京来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一起开会，还有其他我们本地的牧师，他们是北京大概第二大第三大的家庭教会，他们有超过1500人。他说他们教会没有奉献袋，或者说他们的奉献袋上面不是写的奉献袋，它上面写什么？它上面写的当纳袋。什么叫当纳袋？奉献好像是说，哎，我给神，对不对？我把我赚了100块钱，我给1块钱，给10块钱给神，然后我们透过教会来运用。当纳袋叫做我的一切原本就是属于神的，上帝给我100块，我把10块钱拿出来，不仅是金钱，我把我的剩下的90%照着神的心意来好好的管理，我的时间好好管理，我的才能好好的管理，这些都是属于神的。 啊，我看见沈后来大大祝福这个教会，他们在北京花了500万人民币哈，买了一个新的会堂给他们的分会啊，他们又分职的三个会堂哈，明年我们会有一个退休会，要邀请这位高牧师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的一个见证，还有他们门徒造就的训练啊的一些成果啊，同样一个观念就 all in， 我们是属于神的，你是否把你所有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上，让他来管理啊 ，all in 都在神的手中啊，这是你明白神的心意，或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秘诀，能够活出一个不同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突破的一个更新的基督徒的生命。那第二段我们到了第九章啊，以赛亚书第九章就说明了这位救主来带来怎样的一个改变。神所应许的救主，他说你们这些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你受过痛苦吗？在黑暗当中，在黑暗的一个忧郁当中，你找不着出路，可是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他光啊，看见了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来照着他们啊。我们如今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啊，待会会举一些例子给各位看哈。战争第五节，各位看的第九章第五节啊，这些战士们穿的盔甲，他们穿的衣服，当这位和平的君王来的时候，这些盔甲这些衣服都要丢在火里面烧了，再也不需要这些盔甲，再也不需要这些战袍，再也不需要这些武器。所以神所应许的救主啊，马太福音第四章也用这段经文要带来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平安，不是依靠地上的某某啊国家的战机，他们的巡弋飞弹啊，他们的航空母舰。平安从何而来？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如今的环境并非如此，我们如今看见了什么啊？这是前两天的一个新闻， ABC 的新闻啊，这在明尼苏达州啊，一个国小 elementary school 啊，他们的女子篮球队，这些小朋友啊，在他们练习结束之后，他们围在一起祷告啊，就是他们好多年来都这么做了，我们觉得很好，不是吗？啊，结果有一个团体叫做 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他控告这个学校，他说你们如果继续这样祷告，你们是违背了美国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因为你们的教练也在当中啊，你们这是公立学校，教练不是老师，不能够带着学生一起来祷告的。所以他发出这个 email， 透过他们的律师啊，要警告他们不可以在公立学校来祷告。这是我们如今看见的一个现象啊。然后这个机构这么说哈，那英文这么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建造一个进步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有一天我们可以不需要上帝的，我们仍然可以活得很好。那后来这 ABC 新闻就报道这个消息出来哈，那很多家长就到了 Facebook 上面来支持这个教练跟支持这些学生啊，这教练也说是这群学生们自发性来祷告，他要求我一起来加入的，他说我们还会继续下去这样子的祷告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实在是黑暗的一个时代啊，年轻人他们愿意来依靠神，但是有许多外在的因素来拦阻他们。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买到枪械啊，上个月Thanksgiving， 我就收到好几个 catalog， 上面就是长枪、短枪、大枪、小枪，配合子弹特价 ，OK， gun show 啊，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买到枪械，可是我们却不被允许在公立学校里面自发性的围成一个圆圈祷告，我们也是在为这个国家来求平安，所以这国家没有平安。我们不能够来敬拜神，公开的 来敬拜神，我们却可以买枪械，依靠这些武力弹药，就好像亚哈斯王一样，他想要依靠亚述帝国的武力，他不愿意来求告神。最后我们知道南国犹大也被灭了，北国被灭了，南国犹大也被灭了，他们国家啊分崩离析啊。求主来带领我们，在这个所谓 Christmas season， 我们为这个国家来求平安，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今日所见的是我们个人任意而行啊，照着我们所喜爱的去做。求主让我们悔改跟回转，看见那个 sign， 这个以马内利的基督要与我们同在，他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所以这位婴孩要赐给我们啊，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要称为奇妙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常常我们寻找人的帮助，人的 counsel 啊，好，是的，我们需要人的帮助。可是真正的 counselor， wonderful counselor 是这位救主，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最重要，他还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所要看见的是什么呢？就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当中，我们不是只是看见这些灯光啊，这些礼品或是这些表演啊，甚至狂欢。主，让我们看见是主你要我们看见的这位以马内利的基督，这位神亲自要与我们同在的基督。让我们不是寻求人的帮助，让我们立志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帮助我们能够像约瑟，像玛利亚，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并非难以寻求的，并非难以理解的。帮助我们不要像亚哈斯王一样硬着心自己做决定，想要依靠别人或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主，我们也为美国今日的状况来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狂欢的时候，不是只是享受的时候，享乐的时候，或是表演的时候，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为这地来求平安，来祷告。主，你兴起更多的祷告会啊，不仅在教会当中，在学校里面啊，我们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使这个国家来归向神。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今天的